经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一组图书方面的消息。科幻小说《日本未来时》是美日作家合作的一部作品，13位作者天马行空地描绘了日本的科幻与科幻的日本两个主题，用不同文化背景和思维共同建造了一个幻想中的世界。日本摄影评论家坂耕太郎的新书《私摄影论》近日引进出版，作者从日本摄影谱系出发，以中平卓玛、深濑昌久、荒木经惟、牛长茂雄四位代表性摄影家为例，解说了100多幅相应时期的精彩作品。随笔《当我在一个仲夏清晨出走》讲述了1934年在一个明媚的仲夏清晨，时年19岁的作者洛瑞里只身离开了英格兰故乡，带着一把小提琴、一个行囊前往伦敦打拼，又辗转西班牙发生的故事。张哲的小说《是梦》讲述了一个家族近40年的往事，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的中国市民社会生与死、李与和、烟与尘的记忆，是普通人的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故事，展现了人生之难、人生之好、人生之不可追。书中描写的人世无可奈何的变迁，带有一种生活的光亮，触动着人心。小说《敲窗的鸟》描述了一个农村青年阿呆一塌糊涂的感情生活，两次失败的婚姻让他像是彻底变了一个人。书中的故事真实残酷，仿佛主人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直指人性深处。小说《千叶之夜》是埃及作家马哈福兹的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作者对1001夜进行睿智的效仿，写出了13个关于死亡、欲望、善恶的故事，作品兼具魔幻与真实。本书作者马哈福兹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小说《那年夏天在海边》是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范小青的短篇小说精选集，收录著名作家范小青创作至今的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名作，包括《我们的朋友》《胡三桥》《城乡简史》《右港的茶树》《我们都在服务区》《那年夏天在海边》等。小说《后土》收录了作家李锐的小说代表作20篇，有《后土》《古老玉》《二龙戏珠》等。系列小说《后土》是李锐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得第8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俄罗斯历史类书籍《城市化背景下的俄罗斯农村》由马祖尔编写，本书基于城市化不同阶段的含义，对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的俄罗斯农村展开了研究，围绕重点问题层层展开分析，在农村生活方式及其在城市化条件下的演变方面运用了丰富的史料。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大家好，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欢迎季彤啊！这个张帆这两天呢回家了啊， 回家了， 在家偷摸自己看电影呢啊。等他 偷摸的， 哎，这个回来之后再向大家汇报啊。 他看他什么电影还要偷摸的 啊？就是偷摸的学习嘛，提高自己，让他尽量的跟我能站在一个水平线上。 哎呀，还不用解释了，越抹越黑。 不能，我这只能越擦越亮。 好吧， 别例子， 你是把自己擦亮了，然后把帆哥抹黑了。 好了，不说他啊，咱们这个今天季彤来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彩蛋吧。 哎，谁不是？等会儿，我理解应该是就是那 surprise 那一类的 surprise， 对， 惊喜啊。 你来这算常规动作 是 吧？ 不，我是就是来了以后就精彩，不是蛋， 嗨，不是。虽然你今天这发型是吧？ 我们可以搞个视频，然后照亮我们俩一下啊，看看谁的发型更像这个彩蛋。 来啊，咱们为什么要说彩蛋呢？这两天又一部电影特别火啊，就是《无敌破坏王》的第二部，叫《大闹互联网》。这个电影当中呢，又呈现出了像今年我们这个年初看这个《头号玩家》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兴奋。 就是个，这是卡通片，对吧？ 对，这里边有特别多的彩蛋。 哎呀，我觉得就是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差异哈，就是你看《无敌破坏王》啊，这个就是他是。这个就是它作为一个影片的主题哈，因为咱们可能都会觉得这玩意儿太可怕了啊，它搞到处搞破坏啊，都弄坏了是吧，都给毁了是吧。其实哎，这电影里头弄得还挺热闹。 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游戏人物嘛 啊， 当然我们可能对这个游戏不太熟悉啊，但是反正我是印象中我模模糊糊好像我玩过这个游戏啊。 哎，对对对， 在这里边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多的植入的这个信息， 哎， 包括咱们中国互联网的元素，因为他讲的这两个主人公到了这个互联网的世界当中了，他最大的创意就是说，他把这个互联网世界也给他这个等于就是生活化了吧。 哎，对对对， 就是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当中的人类啊，然后在互联网上进行的一系列的比如说游戏啊，还有这个网购啊是吧，甚至这个网络什么病毒啊，游戏病毒啊，它都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了一个，就在网络世界当中它有一个展现。 哦， 更重要的是这里边有很多很多个互联网的品牌成为了彩蛋， 是 包括咱们的什么这个新浪微博呀， 啊 还有什么天猫商城啊，全都在当中闪现了啊。 因为就是外国朋友其实他也上这个对吧， 哎， 他也用这个，就是他这东西在互联网上他没有国界， 所以就是，哎， 就像听广播一样啊，这个点点点说在昆明出差好久，现在终于有时间听广播了，您是回来了听广播呢收音机呢，还是您在昆明通过网络收听呢，是吧？您说有听到帆哥的声音了，这事儿我不信。 那肯定是用网络收听的呀， 听的往期的是吧？ 对， 不是今天的。 哎，怪不您听，今天我们就大闹互联网嘛， 是吧？今天是季彤和赵亮。 哎，那其实从这电影我们说一什么问题呢？就是2018年他在电影界有一个切入点，他终将会被历史所铭记。 什么呀？ 2018年将成为电影彩蛋年。 哇、 哦！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 前几年就没彩蛋了， 有彩蛋、 哦， 但是今年绝对是叫历史上最不容辩驳的最大彩蛋年， 就是彩蛋特别多，是吧？ 首先啊，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两个原因 啊。 第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可以说把彩蛋这个话题炒火了的，就是用他个人，这个他的这个演出，甚至用他的生命啊， 用他的生命， 哎，把这个彩蛋这两个字走进千家万户的， 是吧？ 漫威诸多人物的原创艺术家斯坦李老先生， 哦， 今年是去世了， 就是、 是吧？ 他是好多就是电影作品吧， 哎， 电影作品都是由他来操刀来制作的， 就是说最初的我们看漫威。这个很多旗下的人物啊，包括美国队长啊，钢铁侠、绿巨人， 对， 一众人物啊，不是他完全原创的，就是他跟别人一起创作的。 哦， 哎，就是漫威很不行的时候，这个把这些人物的 IP 都卖出去了，是吧？然后他跟公司也闹得很不愉快。 嗯，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原创作者， 哎， 啊，而后呢，他又跟这个诸多公司去合作啊， 对， 后来他就成为一个，其实他成为一种很固定的一种符号了，就是他必须得在这各种各样的，尤其是漫威这个电影当中去出现，当然什么 DC 的他也去，甚至电视剧、网剧，是吧？他也去啊。 就是说，他有，我觉得啊，这老爷子他也有表演的这种天赋， 对对对对， 啊、也有这种欲望， 对对。 他没像有一些导演似的，是吧？直接演一主角哈，然后还拿个金马奖什么的哈。但是呢，他在每一个他能这个主导的片子里头，都有一个小小的出场啊，而且呢，用的那种形式啊，咱们说了，你不是那个怎么说呢？不是说你上来就认出他来了，你得在里边寻 找。找哎呀，我车费了劲了，我跟您说，我准备这期节目呀， 啊， 我这个连下载呀，在线看呢，我看了、诸多的电影啊， 是吧？ 我就是找不着这老头啊，啊，当然有几个印象比较深的，还比较容易找到了啊。 咱们这广播节目里有一种他出现的方式，你找着你也没法在这儿跟大家表现，就是他自己把自己贴墙上那种，他就是一个警察，然后呢，他又不是在里边演一个警察，而是一个比如说那个就是他那个警务工作 者，功勋警察， 哎，功勋警察那个表彰的那个栏上， 劳模 贴在墙上一大照片， 是他啊，这个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那部非常有意思的电影《超能陆战队》 啊， 他是以彩蛋的方式出现的， 是吧？ 就是那个反派的父亲， 啊， 就是斯坦利的形象。 你怎么这么坏啊？你得学好， 对， 你不能再学坏，不能再干坏事儿。哎，大概这意思吧，不是说就这词儿啊。 哎，那么这是一个原因啊，就是斯坦利老先生离开我们了啊。他的最后一个彩蛋应该是在《复仇者联盟四》当中还能看到啊。这个电影因为还没来嘛，那么 还没来，你这就有？ 我这没有，大家要等待啊。 好， 这个另外还有两部电影，其实这两部电影就是被称为啊，一个就是《头号玩家》，一会儿跟大家详细说啊。 《 头号玩家》可以说，我觉得啊，就是在彩蛋这个方面玩的太溜了，就不光是他玩的多，而且他玩的高级。 不是， 一会儿给大家讲为什么。 我记得他那个最终的奖品就是一彩蛋， 对，他就是去找彩蛋， 啊，对， 啊， 就是在电影里这个主角他就是找 彩 蛋， 可以说我觉得把彩蛋文化玩到极致了， 哎，对， 哎，那么 说了这么半天啊，咱这个彩蛋呀，它是一个应该算是一舶来品啊， 对， 哎，这个我 追溯一下吧， 哎，对，西方文化里彩蛋这东西它比较时兴啊，因为他们有一个什么复活节是吧？ 对， 复活节一个是兔子，另外一个就是这彩蛋。 对， 哎，所以这个刚才为什么一开始我说 surprise 啊，就是英语里边啊，它叫惊喜，就是他在这个片子里头给你一个这个所谓的 surprise， 就是你找到他以后你会很有乐趣。 哎， 至于说他对于这个影片有多大影响，可能没有啊，有多高的艺术性，也可能拍得很艺术啊。你比如说那个毒液最后那个斯坦李老先生出来的那一段，他是融入在情节里边的，这是一种 surprise 啊。他出来以后遛狗，穿一大衣，戴一礼帽，然后那个主角那个毒液的那个主跟俩人正在争的，然后那个女孩怎么着的啊，我不去那什么，然后 这个这会儿老头儿出一拐弯冲哪儿、你要勇敢的去追求那个女孩，反正就这意思啊。 同样的话，他跟美国队长也在彩蛋里说过， 是吧、哎？看来他总是喜欢成人之美哈、啊。哎，这是一种呈现的方式。再有一种就是咱们特别熟悉的那种方式，就是到了片尾结束的时候啊，刚刚刚刚刚刚刚放音乐，然后啊啊啊出一片一片的字幕，然后。这个都不走啊，坐在那儿等着、等到五六分钟，甚至有时候七八分钟、十来分钟以后，咚，镜头又冒出来了啊，出来亮哥跟范哥俩人在那儿说两句话啊，明天的节目咱们说什么？你猜，然后完了。 这个用你比较熟悉的语言说吧，就是叙叙书， 哎，对，就是 返场小段， 对，就是他在最后藏在最后，可能对后边的这个系列，哎，情节有一点点的那个提示和预告的这作用，这是咱们最常见的一种彩蛋，像你说的那个什么《头号玩家》里面那个彩蛋，他是把好多大家都熟悉的、耳熟能详的一些卡通人物，他隐藏的出现在里边，可能有时候就一闪现， 这个，这里边。学问可大了去了！ 哎呦，我看好多人的文章说有一百多个还是几百个呀？ 一百个，天哪！一百个是你们看见的，有 没看 见的？我给你举两个没看见的例子。 疯了啊！ 据说这里边有一个彩蛋是闪电侠，但是没人找得见，为什么？ 为什么他闪？ 闪电侠太快了， 闪过去了。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是甘道夫，就是在他那个、他不有一场在那个舞池当中往下坠落吗？ 对对对对， 据说那坠落里边有一个人是甘道夫，这上哪儿看得见去？因为他那个甘道夫是一个群众演员， 一个群众演员 特别难以找， 他掉下去了。 因为他致敬的是甘道夫在这个、就是第一部《指环王》第一部当中他是怎么牺牲的呢？等于 就 是 从那悬崖 坠落的， 坠落的， 坠落的啊！然后他喊了一句，就是傻巴傻傻傻瓜，快跑啊、哎！然后那里边是有这个，所以说他致敬了这个甘道夫啊。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今儿就要好好跟大家，因为我这个仔细的找了找啊， 找着什么了？ 头号玩家现在这付费平台可以看了。 好家伙， 我是掰开了揉碎了一针一针的去找， 就为了找这彩蛋花了六十多万。 哎。啊，六十多块，包月、 那也不少了。 啊、这个找里边的彩蛋啊，咱们这样，先来听一位专家说一说，这是著名的影评人周黎明先生，他来给我们讲讲《头号玩家》这部电影。 好， 故事虽然设在27年后，但里面呢是满满的怀旧气息。要充分欣赏这部影片呢，你得十分熟悉各种游戏、动漫、电影等流行文化，从机动战士高达到金刚到闪灵。我感觉起码有上百个这样的典故，完全可以当做一场知识竞赛。影片提及这些内容的形象呢，都需要经过版权方的授权。为此呢，斯皮尔伯格的公司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大名鼎鼎如斯皮尔伯格也没能拿到所有的授权。比如《星球大战》是一代西方人的共同记忆吧，但迪士尼公司提供的授权呢非常有限啊，最后斯皮尔伯格决定放弃。另外，原著里多次出现奥特曼，但因为版权不明呢，影片只得放弃，换成钢铁巨人。Iron Giant。还有一种情况非常诡异，原剧本中用了第三类接触，这是斯皮尔伯格自己的导演作品，版权呢就在华纳公司手里，但自家人也不给自家人面子。作为科幻的领军人物，斯皮尔伯格的很多作品理应呢会出现在这部新片中，但他生怕别人说他虚荣，便刻意回避自我致敬。左右权衡呢，仅保留了很少几个，比如他监制的《回到未来》中那辆能穿越到50年代的车。游戏拍成的电影呢，通常节奏很紧，马不停蹄，很少有尿点。但不足之处是人物塑造呢比较薄弱，人物在故事当中呢缺乏变化和成长。这些毛病《头号玩家》都有，但在感官刺激方面呢做足了功课。影片结束前告诉你，只有现实才是真实的。我们那个除了吃喝拉撒睡全部生活在游戏里的男主角呢，一旦掌控了绿洲游戏，他就对外宣布每周二和周四放假，不许玩游戏。确实呢，玩游戏可以怡情，但着魔了呢则会伤身。 来，刚才是著名影评人周黎明先生啊，来说《头号玩家》啊、 哎，这个也是一个片段啊，就着重讲了里边的一些彩蛋。其实周二周四放假这事儿吧，也难说啊。那个他不玩这个游戏，他有可能就玩别的游戏。哎、 我跟你说，他说的这些彩蛋，只是那些彩蛋当中比较、 有代表性的啊，大家都看得见的， 或者说叫单纯。炫版权的， 哎，对对对， 炫 IP 就是我有，哎、我拿出来你看看。 就 但是 啊，有一段情节，那里边其实你要仔细看，它多了、就是就他们闯关 啊，你记不记得站在一个冰河边上玩游戏，你要能通关，找着那个里边的一个什么点，你才能通过去，你通不过去你就咔嚓掉里头了 啊。 那你那个那些老的单机版的那种特别早期的那些小游戏， 全来了， 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好像 特别好玩， 多了去了，是吧？ 但是我就说，就是这些东西啊，它只是叫单纯炫版权，你知道吗？还是属于这个层面。另外一种就是比较隐藏，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带梗的，就是它是带深意的啊！来给大家盘点几个啊。来，首先来说一个这个就是我今天，这是我来炫耀的。我既是、 你找着的是吧， 既是我去找的，我也是看到一些真正特别热爱《头号玩家》这部电影的影迷们，他们发掘的，而且我觉得绝不是叫做索引，有点像那个《红楼梦》索引似的， 索引 绝不是说这个硬往上贴，一点也不牵强啊，真是找到了精髓。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首先这个反派，那个大反派叫什么？叫诺兰。 哎，对， 这不明白的说，这是在致敬这个。克里斯托弗诺兰，就是三部曲那个伟大的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啊。但是其实这是一个玩笑，他真正致敬的是谁呢？是游戏界的一位非常成功的诺兰布什内尔。 哦， 他是干嘛呢？他是80年代称霸游戏市场的亚力达游戏公司的创始人。哎，这个乔布斯啊还在他的公司曾经打工。 哎呦， 哎，他其实致敬的是这个人，你知道吧？哎，然后呢，就那些隐藏的那些小彩蛋就不说了啊，我就说几个比较这个比较深意带梗的吧。首先就是大家都看到了，《闪灵》它是成段的致敬，对吧？就整个把那一段这个情节、故事，包括布景，就整个它就进入到这电影当中了。这个呢，这个斯导啊，他是在致敬他和导演，就是《闪灵》的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他们的交情 是吧？俩人都是狮子辈儿的， 就还您这还没出团呢 啊！ 史密斯不是叫什么？ 这个 斯皮尔伯格， 哎，斯皮尔伯格啊，斯坦利·库布里克， 哎， 对，都是狮子辈的 啊！这个说这话是1979年，当时斯皮尔伯格先生33岁，库布里克导演51岁，两个人是第一次见面，哎。然后呢，是这个斯皮尔伯格是第一次到这个百代电影公司，当时他要检查这个拍摄《夺宝奇兵》的摄影棚，库布里克过来就是直接找他，就等于是就是两人一见如故，你知道吧？ 好， 就 是、四哥，哎，我这个应该 我也是四哥，四哥，库导就说了，就是你来看看。他把自己发明的这个取景器递给了这个斯皮尔伯格，说你看看我刚搭建的场景就是闪灵，你知道吧？后来两个人的这个什么呀，两个人的交情特别好。然后到1999年的时候呢，这个库布里克导演是突发心脏病去世，然后斯皮尔伯格接手完成了等于是库导的一个电影项目，就是人工智能 AI。 哦， 就两个人是这么一种交情， 看看 啊， 就是说，哎，这个俩人交情好是吧？拿过来就版权什么的都好说了是吧？ 哎，是啊。然后这个再说一个彩蛋，就是与这一次的《无敌破坏王》第二部有一个共同的彩蛋。 什么彩蛋？ 就是片尾啊，在这个《头号玩家》片尾，出现在车后门上的这个小粘贴，是一个。来自《月球旅行记》，你知道吗？就是特别老的那个电影，是乔治·梅里爱执导的《月球旅行记》，就被公认为电影史上第一部科幻片，1902年的，就那个黑白那大月亮，你知道吗？ 是是， 哎，就是那个月亮。 对，其实吧，这种东西，你与其说是它一种精心设计哈，其实你就想想，在生活当中你有可能遇到，对吧？你现在有的朋友，你上街，你看看，没准车后门贴蜘蛛侠什么的， 哎 对吧？ 对， 哎， 就是反正他也得贴， 对， 你干嘛不贴一个？ 都行啊， 贴一个 IP 呢，是吧？ 对， 来再说一个比较深邃致敬的彩蛋啊，就是在这个开头飙车的这场戏当中，有一个电影院一闪而过。 哦 啊，这个影院上映的是施瓦辛格1993年主演的《幻影英雄》， 哎，有一个大的那海报的那个在那个上面。 哎，有人说这致敬这部电影，但实际上，人家说这个致敬的是谁呢？这里边有深意了啊。 哦， 这个致敬的是。编剧扎克佩恩， 嚯！ 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电影是扎克佩恩第一部获得编剧署名权的院线电影。 不是，你说这些事儿，你要是不研究，你哪知道 啊？确实是啊，因为这个扎克佩恩，我们知道《无敌浩克》 复仇者联盟、 嗯、 头号玩家都是他作为编剧、 哦、 那么这个当中把这个植入进来，其实他就快哭了，你知道吧， 这算是给自己人来一个机会啊、 哎、对了啊， 因为编剧他不会出场，哎， 对啊，再给你说一个最高阶的这个彩蛋啊！我看完之后，我简直我这个腿就软，我想跪下， 你就跪下了 啊！就是因为看的时候没懂啊， 没懂 啊，真是没懂，没这知识。这个，而且这个彩蛋它高级在哪儿呢？就是它的核心要义其实正是影片所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看懂这个彩蛋，才真的看明白这个电影是什么啊！可能比刚才这个谁呀、啊，我这大言不惭啊，比周黎明先生说的还要更深一步啊！咱说这个彩蛋在哪儿啊？就是这个玫瑰花蕾 （rosebud） 这个词被提到两次，第一次是在他们一开始去档案馆的时候， 对 啊，是吧？说玫瑰花蕾它才是游戏最大的秘密。 是 第另一次是在影片最后，这个韦德就是主角对这个档案管理员说：“你才是那个，rosebud。”玫瑰花蕾这个词儿出自哪儿呢？就是被公认为啊，现在有点看不下去，就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电影叫《公民凯恩》 啊。 凯恩临死前在床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rosebud。然后所有人都知道，哇，这什么意思？ 说的什么意思 啊？这边有人调查呀，说这个是不是哪个挚爱的女人啊， 嗯、 或者是什么那个遗物，是什么宝藏密码？ 结果 它是凯恩小时候喜欢玩的一个滑雪板， 哦、 就是它指的是你特别想得到、 嗯， 但是又失去了的那个最纯粹的东西。 哎，就是那个可能滑雪板的名字、 哎、 牌子就是这个、啊， 就是那个，就那个小雪橇上面写着 Rosebud 啊、哎，就是，但是他小时候可能玩没玩上。 哎，所以说呢，这跟绿洲的设计者哈利迪是一样的，他追求梦想，创造绿洲这个世界，获得了这个常人无法企及的事业、财富、成就，但是他有缺憾，他没能获得自己渴望拥有的爱情， 就他小时候受伤了，年轻的时候受伤害。 所以说头号玩家讲的不是什么正义战胜邪恶、哎、不是这个，他讲的是梦想与现实的对抗， 哎， 是我们追逐这个梦想当中啊，青春里边逝去的东西对他的一种特别温婉的一种怀念。 玩太深了 是不是、啊、哎，好， 你知道、 啊、我们这 我要到最后我会说一个什么吗？ 嗯， 炸酱面 啊，特淳朴是吧？这个记忆当中最 小时候特别想吃的。 哎啊，好，一会儿我们下半段再来跟大家回顾啊，这斯坦李老爷子在漫威系列电影当中、 嗯、 各种地方出现的这个，这叫人物彩蛋吧、 哎、 是吧？ 对对对、 哎、以及还要给大家揭秘号称啊咱们华语电影最成功的一个彩蛋， 嗯， 到底是什么啊？北京文娱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畅所欲言啊，来说一说您印象最深刻、难以忘怀的 彩蛋 是什么、 嗯？ 咱们一会儿见。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知道吗？999元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 知道。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知道。 除了白橡木家具，还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知道。 全部大牌建材，还送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 知道。 我再说一遍，你肯定不知道。全包圆冬季整装特惠，打电话说密码，冬季大促，还有大件家电送。 这我还真不知道。那电话是 400-606-8866啊。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珠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 2019 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ichael。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叫《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啥全包？ 装修全包，设计、建材、施工、家具、电器、灯具、窗帘全都包了。 怎么圆？ 全屋实木家具，再送全房家电，指甲梦圆了。 实木家具还送家电，那80平米就是80000呗。400-606-8866，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400-606-8866，全包装修当然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

他在干嘛呢？啊，在这个小说《繁花》的引子当中，就把这一段给描述出来了啊。是这么说的：《阿飞正传》的结尾，梁朝伟骑马密码，英雄暗老。 骑马 啊，电灯下面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是很舒曼的。最后关了灯，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的味道。 这个穿戴整齐了，梳妆好了，这个麻去，这是 麻去啊。其实他演的是一个即将出门的赌徒， 哦， 专门是这个要请别人吃饭。啊，就是这大概是这意思吧。 吃饭的时候还拿着扑克牌， 哎， 这兜里一种牌，得谁跟谁来。 哎，对啊。那么这一段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啊？ 对啊， 对 啊，你看到这儿，你可能不明白。 哎，后来在这个某一个媒体的采访当中啊，我是找到了这个答案。 好， 当时是这媒体呢采访梁朝伟和王家卫，这个两个人的一番对谈啊，就把这个等于谜题给揭开了哈， 是吧？ 首先这个谁啊，这个王家卫就说阿飞正传一开始的构思是特别有野心的，他是想做成两部曲的，第一部发生在1960年，第二部是1966年，等于呢这个梁朝伟是第二部的角色 主人公， 第一部呢他就是用这种，虽然他人物第一部没出来，但是他一个主题， 对， 虚连了一下。 对，第一部我们可以看到很年轻的张学友哈， 对， 很年轻的刘德华，是吧？但是没有梁朝伟的角色。 哎，后来这个说这个梁朝伟在第二部当中，因为他拍了一部分了，这场戏他特别喜欢，就王家卫导演特别喜欢，所以把他拿到第一部的结尾。 嗨， 哎，是这样的啊。然后梁朝伟说：“哎呀，那场戏我记得太清楚了，那意思就把我折磨坏了。” 怎么呢？ 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扑克牌、零钱、梳子、手帕、烟、打火机。全都放进口袋，然后出门，就这么一套戏，而且还得修指甲。修指甲这个动作，回去跟刘嘉玲学的， 是， 你知道吧？因为他 不是你等会儿那哪年？他们俩那会儿 不是 那会儿还不是两口子呢？ 回到剧组 啊，剧组 回到剧组跟刘嘉玲学的。 那个前面 我们说彩蛋不是一个人物彩蛋，不是指八卦啊。 那个里边好像有刘嘉玲。就是 有啊，有 第一部里啊， 对， 有刘嘉玲， 所以我说回到剧组 是吧？嘉玲姐姐，你教一下我怎么磨指甲？ 哎， 啊，不是这 修指甲，修指甲， 修指甲啊！ 但是呢，就是很可惜的是，第二部放弃了嘛，就是没有做成， 没拍。 哎，所以我们才看到了这样一个看起来稍微有点 莫名其妙的结尾彩蛋， 但是它就成为了一个彩蛋。 但是我觉得这个彩蛋超长啊， 超长， 对吧？ 三分钟，这是。最长的彩蛋， 对， 啊， 咱们有时候看到一般彩蛋几十秒钟，那就是了不地了啊， 哎。但是我要跟你说的一个彩蛋，这个彩蛋超多啊， 超多。 这就是来自也是漫威系列当中的啊，这个《银河护卫队》第二部电影。 哇， 这个电影一共有四个彩蛋， 四个彩蛋， 四个彩，光彩蛋就四个， 是都在结尾吗？ 都在结尾， 都在结尾。 哎，你这。就不敢走了， 是吧？ 除了这个亮灯黑屏，然后就收垃圾赶紧走之外，就 不是还有一种情况，放映的服务人员从前面站出来说：“这个电影没有彩蛋，大家可以走了。” 哎啊，来，那你要这样的话，咱们先听一个特别的吧。 好 啊，这个就是这个彩蛋讲的就是那个工作人员说没有彩蛋，快走。啊，这就是这个彩蛋的内容。 嚯， 咱们来听听啊。 走吧。等一下，还有彩蛋看。 没有彩蛋了，别等了，请带上随身物品，谢谢大家。出口在右边。 喂，大片肯定有彩蛋的哦， 不是大片，所以没彩蛋。 我再重复一次，不是大片，没彩蛋。 这是周星驰，一开始出来，咱走，赶紧走，走啊，走，收垃圾。那个是徐克， 这个不是。这个听这个口条，这个音儿，难道这是周星驰本尊吗？ 对呀，本尊 哦，这是没有那石斑鱼配音什么之类的， 没有，就是他自己啊。 哎呀，听着也挺顺耳，他为什么老要用配音呢？ 必须得有石先生， 好吧？ 啊，这个刚才这个彩蛋就是《西游伏妖篇》的这个彩蛋啊，这个弄了一个没有彩蛋的结尾啊。 哎， 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史上最长的彩蛋，先听这第一个啊。反正配音你听不出来，但你猜猜这人是谁？ 不管怎么说， 失去永渡的确是件很遗憾的事，不过我们重新聚在了一起，我觉得他要是知道我们又在一起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我同意。 好样的。 我真是好想你们啊。 是，我也是。 是不是该偷点东西了？ 这是那个《银河护卫队》 第二部 的彩蛋。 对， 那个这个说话的是史泰龙， 没错， 对吧？ 哎呦，行啊，门清啊！ 哎，这我还有印象。 彩蛋专业户嘛，要不说您，今天您来着了， 要命的啊！ 这个史泰龙因为演的是永渡的，等于 老板 、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啊， 那个永渡在那一集里他牺牲了， 牺牲了。哎，这个接下来第二个彩蛋咱不听了啊，这个是亚当出世，三四两个彩蛋有意思，连在一起了，而且呢，第四个彩蛋就最后一个彩蛋是斯坦李先生，哎，他来演的这个彩蛋，等于他被送到一个星球上去了，啊，然后那几人就根本就不理他，就走了啊，他让那些人您别走啊，是吧？就是这一段啊，咱们听听这个前面那彩蛋，大家自己听也挺有意思的。 哦，老兄，不会吧？你真的应该好好打扫一下你的房间了。 我是 Groot， 可不是我，你太无趣了。你知道吗？什么是无聊？坐在这儿玩些无脑的游戏。让我烦的是，每天都要被你的藤绊倒。我可不像你。 我是 Groot， 我体会到永渡的感受了。 艰难的时刻，只要记住，我们是 Groot Groot。 哎，伙计们，哎，等等，你们去哪儿？你们应该顺带捎我回家的，不然我怎么回去呀？嘿，哦，天哪，我还有很多故事要说呢。哦，伙计们，哦，天哪。 这个词儿啊，符合他 啊，斯坦李先生， 我还有很多故事要说呢。哎， 对对对对，他这里 边很多电影要拍呢。 是，有好多都是这个跟他的身份，哎，本人的身份相联系的啊。 是太遗憾，太可惜了啊！ 是 他那个很多故事到应该是复联四是吧？就是不是说这个故事终结了，是由他来给大家讲的故事。没有 了，再也看不到他了，这样的彩蛋的戏份我们以后再也不会拥有了。 是， 不过我觉得可能还会有，如果可能的方式，那就像这个速度与激情啊，当时在纪念保罗沃克一样，是吧？ 哎， 能不能够再做一个就 是 数字合成版的这斯坦利先生， 哎，让他 表达思念啊， 叫成三维投射的 投影啊。 哎，对， 哎，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几个彩蛋啊。首先是这个复仇者联盟第三部当中的彩蛋，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我找这段特不容易啊，他就一句台词儿， 好， 咱们来听听他演的是谁。 帮我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你又来， 大家快逃命啊，外星飞船来了，我们完蛋了。 这些孩子少见多怪，没见过飞船吗？ 听着了吧，就刚才这个， 哪 些孩子少见多怪，没见过飞船吗？ 飞船是他开的， 不是，飞船不是他开的，公共汽车是他开的，这是老司机啊，所有人物全是他造的， 是吧？ 这个演的是一司机， 他是，对， 这段戏就是蜘蛛侠发现是蜘蛛侠这个小毛身体的体毛竖起来了，是吧？他就发现这个外星有人入侵了嘛，然后他这个让他那个助手分散大家注意力，然后他就飞出去了啊。 对， 这时候斯坦利老先生他其实就是一个背影， 哎， 回头说句话，就这个你不注意还真是不太好找，啊， 这老先生也是特别喜欢开玩笑的。我记着美国队长三里边，他最后他有一句台词，他故意把那个 那个史达克，就是那个钢铁侠嘛，那个里边好像大家对钢铁侠好像也挺有意见的哈，然后他最后就故意把它念成什么史达克， 对，就是故意这个去 造人家，你再大颗，你也是那个，你也臭啊，是吧？ 嗨， 哎，臭这个钢铁侠一下， 哎，就是找恶搞他， 恶搞一下。 那再来听一个彩蛋啊，这个彩蛋也是，就是那么一下，就一句台词就过去了啊，这就是刚刚上映不久的啊，这个《蚁人二》当中的斯坦利老先生的出现。 不是吧？怎么又是这个家伙？ 谁？ 我说过生意还没做完， 计划有变了。抓紧了！ 摩托队，看你们的了。 你来开车。 什么？等等，帮我！我说，年轻时嗑药嗑多了，到老了总要倒霉的。 你开车留点神。 你别抱怨了，我都已经两年没开过车了。 哎，刚才那个以为自己犯了老年痴呆的那个人，就是斯坦李先生演的。一个被伤及无辜的一个路人啊，人家那个蚁人往外就是不是有摩托车追他吗？他就往外一撇他那个飞镖，啪把人家老头车给变小了啊！老头以为自己晕了呢，是吧？以为自己老了啊！ 就是他在里边一闪现啊，就那么一句台词儿。 对，但是其实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对这一段印象特别深刻， 是吧？ 哎，他又出来了。我还等着他呢 啊， 你知道吗？还找他呢啊！ 你都认识他了， 怎么不认识呢？就是其实看这个复联电影呢，好多时候就是 你还是全称吧 啊， 是吧？复仇者联盟， 复盟啊！这个接下来再听一个， 哦， 你听听你能不能找着他？ 克隆，带了八个人， 将军 看见了，我已经守在出口这儿了。 看见震惊了吗？ 目前还没看到。理论上说，这里不允许带武器。理论在这不成立。没错，他们才不管这些。肯定有武器。 带了一堆保镖，你是发新专辑成明星了吗？ 是啊，是，我还真发了一张。你想听的话，我现在就给你发。大夫，把音乐链接给他发一下。 不用了，这会儿不想听。我就想问你，干嘛带这么多保镖来？ 你以为他们来对付你？别担心。对付你我一个人就够了，用不着他们。 请问你找到了吗？ 没找到， 我告诉你，我也没找到。 就是他是那保镖里边的一个，是吗？ 不是，他是啊，就是这不是黑豹吗？黑豹这一伙人呢，就是这震惊丢了之后，他们听说在黑市上又出现， 哦， 就跑到一个其实是赌场， 嗯， 啊，跑到这儿来，就是听说人家有交易，他们打算就抢嘛，是吧？这个时候在赌场当中有一个人，啊，手风特别顺。 就是他 也没词儿啊， 哦， 就是斯坦利先生演的， 那没有词儿，你让我们听什么？ 开个小小的玩笑啊，这个就是彩蛋的意义，啊。 我觉得你已经被斯坦利老先生给传染了 啊， 这个他这里边充满了他的幽默啊。 其实他这个彩蛋的客串有特别特别的多啊， 嗯嗯， 包括除了这个，几乎是漫威的每一部电影都有他的客串啊，都有他客串。 好像你说的 DC 他也去， 啊，也去啊，包括这个美剧啊，就是， 哦， 我们说这个，就是漫威啊，它是有美剧在另外的世界观，不是，就是另外的世界跟它是联系的。比如说《神盾局特工》，它里边还有一些这个超级英雄，它不在电影当中来，但是它会有一些情节的虚联，就是 虚联 若隐若现的这种联系。比如《神盾局特工》当中的那个老大那个人物，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个，就是电影当中尼克弗瑞的那个角色哈，他也偶尔会到电影当中来客串一下，仅此而已，别的人来的也不太多啊。 对， 然后你像这个，包括《终极蜘蛛侠》动画片，漫威就是也有很多动画片嘛，对吧？有的是把动画片改编成电影的，这个当中他也经常出来客串。啊，这个无论是就是反正是他创作的这些角色呀， 嗯， 包括这个美剧啊、电影啊，很多都有斯坦李先生的这个客串的身影， 是 可见他也非常享受啊这样的这个参与的一个过程。 关键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 哎， 他说想要出个声露个影，谁敢不 不让啊！ 你看你这一直就羡慕嫉妒恨的样啊！来吧，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再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彩蛋呢，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这是来自于复活节彩蛋最本意，但是它的英文名字不叫 Eggs， 也不叫 Easter Eggs， 就是那复活节彩蛋那名。在结尾的电影彩蛋叫斯丁格啊 ，Stinger 啊，另外还有一些名字，什么 Poster Credit Screen 啊，还有这个什么 Credit Cookie， 什么 Bonus， 就是这个 总而言之吧， 就是一个小惊喜啊。 对， 其实电影彩蛋在80年代作为一种商业手段流行，最早可以追溯到1903年的那个默片，特别有名的《火车大劫案》。 嚯， 在这个电影，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西部片啊，那个。歹徒被击毙之后，就是整个结束了之后，最后的最后，那歹徒突然出来了，然后冲着电影观众砰砰砰开了几枪。 请看下集， 那是黑猫警长那个，没 那 个、 也算是个彩蛋。哎，其实不是说没有续集就没有彩蛋了，有的彩蛋就是为了让你再惊悚一下。 所以这就开始了彩蛋的历史啊！当然那时候还不叫彩蛋呢啊！好了，今天我们这一趟彩蛋之旅啊，这个由我们最大的彩蛋刘继彤给我一起带来，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最后彩蛋不告诉大家了，因为我给斯坦李先生写首诗啊，下期节目再说吧。 好吧， 我是赵亮， 我是继彤， 接下来吃喝玩乐大搜索， 再见。 转眼之间，2018年。